我都是不挪， 你通快给我挪屋， 你还有个闲来后当的。 你的， 嗯， 我昨儿就来了， 我前儿个就来了，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包。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我卖包是政府批准的，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营业执照啊。 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不挪，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你才烂到这儿呢，真是的， 是不是定死不挪了？ 都是挪，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我跟我圈里头站着，你管着。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赵本山、巩汉林共同出演的小品《如此竞争》的片段了。在这个小品当中，巩汉林那个比十三香调料还要有滋有味的吆喝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其实最初他并没有听过卖十三香那小贩的吆喝声，为了把这人物演得更加生动呢，巩汉林是特意到市场上去观察卖十三香的小贩。巩汉林认真地观察他们怎么舀这花椒面，怎么把调料打包，怎么跟顾客打交道，难怪他会把卖十三香的小贩演得如此的活灵活现了。当时观众即使不知道他叫巩汉林，一见面也都会管他叫十三香。从此以后呢，巩汉林就开始被大家所熟知了，并且在1990年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和岳红表演了打麻将。我们来听一听其中的这个片段。 哎、啊、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啊。 干嘛呢你？ 太太，你是不是打牌又输光了？ 输输输，又说输，这你给我放的。 要我 滚！ 哎，我说错了，其实嘛，这个打麻将是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啊，这个臂膀一定很酸， 平不平啊你？平不平？啊哈哈， 我是想说啊，太太，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输的更多啦？ 你怎么知道的？ 哎。今天这个嘴巴打得比昨天疼， 感觉还不错。 是的，跟着感觉走吗？啊！ 快点，你快点！ 哎，我是呀， 快点给我拿钱！ 什么？300块钱你真的输光了？ 不输光我能回家？ 你这是什么样子嘛？啊！我们这个家里哪天有钱了吗？你看看， 找秤呢你？ 我不是找错，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太太，确实没有钱了嘛。你看上个月你去拿这个双眼皮，哎，2刀下去就是30块钱，结果呢还拉成了那个巴拉眼。然后嘛，你又去挖9坑，2个窟窿就是50块钱呢。紧接着就是去减肥呀，我倒不是心疼你减肥的200块钱。我是心疼你减下来的这个肥，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你应该把这个肥贴在我的脸蛋子上嘛。等等，我不是短了，我是没有钱了。 没钱，没钱，你小金库呢？ 太太，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哎，我外面有长裤，里面有短裤，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这个小金库。 有没有？再说没有， 就是没有。 我打你金光灿烂， 你敢？ 我不敢。 你怎么真打？我这是脸蛋子，不是麻将牌，怎么找我打？ 打的就是脸蛋子。 停！ 干嘛？你干嘛？ 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 这还是你打出来的。 去借！ 我怎么好 到我妹妹家去借？ 行 呀， 你 说行， 行， 大 明星，行，行，太太，行， 快点，过来。哎呀妈，万紫千红啊！ 没有关系，还没有百花盛开嘛哈。 讨厌。 是的。 我走了。 还没走。啊，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啊！我是不是有点贱骨头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说一说笑星巩汉林。说到巩汉林的小品表演，就不能不提到赵丽蓉老师了。他们第一次见面，这当中啊也有一个小插曲儿、小故事。话说有一次电视台要表演一个小品，赵丽蓉缺少一个讲唐山话的儿子，因为在小品如此竞争当中，巩汉林说的就是唐山话，所以所有的人都推荐了他。赵丽蓉刚见到巩汉林，就用唐山话问：“你就是二儿子吧？”一下把巩汉林吓傻了。不过巩汉林很快反应了过来，明白这是赵丽蓉老师在考验他。赵丽蓉不让他叫赵老师，而是叫妈。从此以后，巩汉林就一直管赵丽蓉叫赵妈，同时也开始了他们长达9年的合作生涯。小品如此包装，就是他们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好了，接下来一同来欣赏一下赵丽蓉、巩汉林和孟薇表演的如此包装的片段。 呀，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老板， 那 老板，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一会儿就到，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屋里头有人吗？ 赵老师，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啊！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啊不，我是男性。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了。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啊，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哎， 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MTV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对，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好、啊、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好、 啊、那就 TV 吧。 嗯， 先提哪儿？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包装？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那咋包哎？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嗨 嗨， 嗯哼， 嗯哼， 嗨 嗨， 嗯哼， 嗯哼。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好，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哦，你会说 啊？ 说一个我听听。 嗨 嗨， 嗯嗯 嗯嗯， 先生， 哦，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嗯哼， 说得好。 嗯哼， 这就是语言包装，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欣赏完了赵丽蓉、巩汉林和孟薇的小品如此包装之后呢，我接着跟各位聊一聊如此包装大获成功，在第二年的春节晚会之前，巩汉林就开始考虑再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小品呢？他发现当时这社会上最热点的就是托的问题，但是在怎么搬上舞台的问题上就犯了难了，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行业。巩汉林和其他主创者曾经两夜没有入睡，直到第三天的早晨才想到找一个饭托是不是会合适呢。为了让小品更加生动，他们还在小品当中改编了当时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段经典的对唱。现在呢，来听一听赵丽蓉、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你请好的都配合着点。 我做的是凤肚炒肉牛蹄筋，醋溜腰子的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绫楼，海蜇拌肚滋味足，四两四那个八碟菜，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我能唱。 老太太， 哎， 您可别光说不练。 别耍嘴呀！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啊吹，啊吹！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我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肾不亏， 哈哈，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笑脸。白里透着红 啊， 红里透着黑， 黑 还黑不溜秋 啊， 绿了吧唧， 哎呦， 蓝巴巴的， 我什么色啊？ 不溜丢的， 嗨， 粉嘟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啊美呀，啊美呀，美美美美。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就这嘴秃噜了。 你应该这么唱。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说尝一尝，吃到嘴里和别的嘴。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 我吃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 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我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丽蓉、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打工奇遇》了。那就在观众们越来越喜欢巩汉林和赵丽蓉这对搭档的时候呢，赵丽蓉老师在2000年是非常遗憾的永远离开了我们。于是在1999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老将出马》就成为了巩汉林和赵丽蓉最后的一次合作。在直播前的4-5天，巩汉林到了赵丽蓉老师家中，他看见胸透的片子当中肺部有一大块阴影，才知道赵丽蓉得了肺癌。赵丽蓉去世的当天，巩汉林正在外地演出。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悲痛的在演出的时候几乎语无伦次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赵丽蓉、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这个小品《老将出马》的片段。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哎， 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 嗯， 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 练好呀！ 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对，巩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我说老主任呢， 哎， 跟你商量商量， 嗯， 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中，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点头 yes， 摇头 no。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 hello 了？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那 那也不对呀、啊。 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嗯、 我要是念单词吧、啊，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嗯；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真的？ 真的。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中。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中。 咱娘俩还得练练。 练练， 请。女士们，先生们， 来的先见他们。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儿。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 为了看我土柴呢，靠山屯儿 咋样？咋样？还真是英国味儿， 我前面的英语呢？ 那真是唐山味儿， 那就说白学了。 哎，咋能白学呢？你们下去练练练一练啊！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嗯，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还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说啥事儿吧、啊？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 啊， 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那都更好了。 嗯、啊， 不过您一个人练呢他没意思。 嗯、 啊，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 啊、 人家他对打。 对打 拉上来。 嘿， 中包，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嗯、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好，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 哎、 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好， 我不踹他。 赵主任， 哎， 您请看。 谁？ 泰森。 要啥呀？ 我要做。 哎呀，老主任呐、啊，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他不肝颤，我肝颤。 你怕啥呀？ 他咬咬耳朵。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赵丽蓉、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老将出马》片段。那巩汉林与赵丽蓉合作的小品是历年春节晚会的保留节目，可以说没有赵丽蓉对巩汉林的帮助和提携，就没有巩汉林今天的成就，而赵丽蓉在巩汉林心中也是无法替代的。有人也建议过巩汉林与模仿赵丽蓉的人一起在演出，但是被巩汉林坚决地拒绝了，因为他非常尊重赵丽蓉，在他的心中是永远没有人能替代赵丽蓉的。在小品《老将出马》当中，赵丽蓉曾经演唱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那么现在呢，就为各位送上 Celine Dion 原唱的《My Heart Will Go On》。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Spaces between us, you